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慕白，没想到你真能走到总决赛这一步，能够面对面的挑战我。你其实已经成功了，但你应该明白，你这样做会让我必须要对你进行打击。 戴维斯，不用惺惺作态了，你什么时候停止过对我的打击？今天在场上你我是敌人，有本事你先战胜我再说，否则谁能成为家族的继承人还不一定呢。 哟，我们的花花公子居然变了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这几年你离家之后学了什么本事，竟然敢和大哥这么说话。难怪竹青这丫头也和你在一起，看来你们是真的准备和我们对抗到底了。 慕白，不用和他废话。 目光落在朱竹清身上，戴维斯的眼中多了几分凝重，和身旁的少女对视一眼，冰冷的寒光从两人眼底闪过。 哼，竹清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还不到15岁吧？如此年纪就能参加本次大赛，并且杀入10强，不知道该说是你们运气好呢，还是你们实力强呢？不过你们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其实爸妈都很想念你，只是不能违背祖宗规矩。比赛后你还是和我一起回去吧。 哼，朱竹云，你不用在这里惺惺作态，如果我没有离家，或许已经死在你手里了吧。想念我？在我们家族之中会有这种亲情存在吗？ 台上交谈的双方都没有刻意压制自己的声音，台下的魂师们听力又比普通人强得多，当他们听到朱竹云说朱竹清还不到15岁时，不禁惊叹出声。尤其是那些曾经看到过朱竹清出手的人，眼神中更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光芒。火舞整个人呆滞了，他与神风学院联合后还幻想着能够凌驾于史莱克学院之上，现在他已经彻底绝望。 比我小4岁，实力却丝毫不逊色，这些人真的是怪物吗？还有那个唐三，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年纪，难道他也是这么年轻？ 比赛准备，你们可以释放武魂了。比赛规则如前，负者直接淘汰，胜者进入前6强。史莱克高级魂师学院对阵星罗皇家高级魂师学院，预备。 戴沐白与戴维斯、朱竹清与朱竹云四人的目光在空中剧烈地碰撞了一下，戴维斯的目光骤然变得霸道起来，整个人的身体仿佛都舒展开了。 兄弟们，释放武魂，让我们给他们个惊喜。 星罗学院7名队员魂力瞬间释放，戴维斯和朱竹云站在最前面，他们身上的魂力波动最为庞大，转瞬之间两黄两紫4个魂环就已经出现在他们身上。戴维斯和朱竹云的武魂也是白虎和幽冥灵猫，从魂力波动上来看，戴维斯的魂力至少已经超过了47级，而朱竹云也在46级以上。他们是史莱克七怪在这届比赛目前为止遇到的最强的对手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在戴维斯和朱竹云背后的5个人，竟然有4个人都是40级以上。整个星罗学院战队的魂宗数量多达6人。他们这支队伍是目前出场队伍中拥有40级以上魂师最多的一支。再加上戴维斯和朱竹云的出众实力，他们绝对不会比神风与赤火学院结合后的战队差。星罗皇家学院和天斗皇家学院可不一样，那里绝对不是只靠地位和金钱就能够进入的。但是令戴维斯和朱竹云大吃一惊的是，史莱克七怪竟也带给了所有人极其恐怖的震撼。戴沐白、朱竹清身上燃烧的同样是两黄两紫4个魂环。 当两黄一紫一黑四个魂环同时浮现之时，星罗帝国晋级的各所学院不禁同时惊呼。震撼还没结束，另外四人身上的魂环色彩竟然一模一样，都是两黄两紫的最佳配置。在总决赛前两轮并未出场过的史莱克学院战队，竟然拥有七名最佳魂环配属40级以上的魂宗。只是一瞬间，在魂环上的压力就令星罗帝国的气势大减，戴维斯和朱竹云的脸色终于变了。 不，这不可能，当初你离家的时候才20几级，这才两年的时间，你怎么可能突破40级？ 在史莱克学院来到总决赛的时候，戴维斯和朱竹云就已经注意到了他们。即使史莱克学院拿到了天斗帝国晋级赛的冠军，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依然没有将自己的弟弟妹妹放在眼里。作为三支种子战队之一，在他们眼中自己的对手就只有武魂殿学院战队。可当戴沐白和朱竹清展现出40级以上的实力之后，戴维斯和朱竹云的内心终于有了杀机。弟弟和妹妹的实力正在快速增长，如果再给他们一些时间，那胜负可就不好说了。所以就算冒着违反大赛规则的风险，他们也一定要在这次比赛上解决危机。戴沐白冷冷地看着戴维斯，他读懂了兄长眼中的那份杀机。论天赋，戴沐白本就比戴维斯要强一些，天生的邪眸双瞳更是令他从小就受到了关注，不然他也不会成为戴维斯的竞争对手。虽然比赛还没开始，但他心中却是无比的畅快。从小到大，戴维斯每次见到他，眼底深处都蕴含着那种浓浓的不屑和轻蔑，从未将他当成一个对手看待。可此时，他从戴维斯眼中找到了一丝恐惧，这一切都是依靠他自己的实力争取来的。 比赛开始， 蓉蓉，给我魂力增幅。 唐三快速地后退到戴沐白身后，小五上前一步，提到了戴沐白的左侧。马红俊依旧是老样子，殿后保护两位辅助魂师。宁蓉蓉释放武魂时，一直都在他们背后，至少正面的对手没有更多地看到他那九宝琉璃塔上的采光。听到唐三的指挥，一道夺目的采光注入到他体内，还有一道从奥斯卡手中扔出的粉红色光影伴随而来。戴维斯身上白虎护身杖已经出现，同样的武魂，他的前三个魂技与戴沐白是相同的，这三个魂技是经过家族千锤百炼后得出的最佳结论。唐三毫不犹豫地将奥斯卡扔来的粉红色光芒投入自己的口中，融合着宁荣荣注入他体内的采光瞬间升腾。戴维斯和朱竹云也开始行动了，戴维斯一马当先，强横的气势扑面释放，他使出了白虎金刚变，以一己之力压向了戴沐白、朱竹清和小五三人。毋庸置疑，他的魂力是全场最强的，在这一刻做出的选择也非常正确。他的霸道比戴沐白更强，多年上位者养成的气势并不是戴沐白所能相比的。在戴维斯背后，一道辅助光芒从朱竹云背后射入体内，朱竹云的身体几乎是瞬间消失，一个闪烁，他的身体在空中留下了一道淡淡的残影，然后又划出了一条极大的弧线，从侧面绕出，直奔唐三而来。显然，唐三身上的黑色魂环已经被他们当成了最大的威胁。唐三仿佛没有看到朱竹云的到来，他的脸色显得很凝重，身上的第四魂环光芒涌动，浓郁的黑色伴随着亢奋粉红长与宁荣荣的第四魂技魂力增幅而升腾。霎时间，他整个人已经被一层黑色所包覆，同时澎湃的蓝光凝聚在他右掌心之中，他的手掌正在慢慢合拢。与此同时，朱竹云那虚幻般的身影在空中停滞，因为一道同样迅疾的身影悄然挡在了他的面前。两人的背后都跟随着一道光芒，那是速度增幅的光芒。朱竹清与朱竹云剧烈的碰撞，在空中留下了一连串的火星。论实力，朱竹清要比朱竹云逊色不少，毕竟两人魂力之间有着五级左右的差距。但在朱竹清的背后还有一个九宝琉璃塔魂师宁荣荣，一道速度增幅利用三窍玉之心落在他的身上，直接就将他的速度增加了 40%。 对于敏攻系魂师来说，速度和攻击力是成正比的。 尽管朱竹云背后也有同伴的速度增幅，但在增幅效果上又怎么能和天下第一辅助的武魂相比呢？朱竹云在震惊之中没有停顿，他当然看得出唐三正准备释放那恐怖的万年魂环技能。从唐三蓄力的情况他就明白，这个魂技绝对非同小可，不论如何也不能让对方释放出来。两姐妹的身体如同流星一般不断在空中碰撞，利爪接触迸发出的火星在空中闪耀。另一边的战斗也已经开始，迎上一身霸气戴维斯的并不是戴沐白，而是小舞。身形一闪，小舞已经出现在戴维斯面前，他的第二魂技魅惑伴随着双眼的粉红色释放而出。戴维斯冷哼一声，眼中突然金光爆炸，竟然完全无视小舞的魅惑技能。在白虎金刚变的增幅下，一道白虎烈光波就朝着小舞喷吐而出，同时身体加速，虎掌张开，目标依旧是戴沐白。但是他还是小看了小舞，瞬移发动，小舞躲开了白虎烈光波的攻击。下一刻，小舞身上骤然被一层浓郁的金光所包覆，直接缠向了戴维斯的身体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